好，咱又从零开始了。 他应该是新开了一个文件。 嗯， 没关系吧，回头再接上。好，刚才说到哪了？ 就说的 IT 公论嘛。 IT 公论在之后一篇世界。嗯、 其实那和恐慌之前我也听过好几期。 嗯， 他们讲的东西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是啊， 因为其实虽然我做产品不懂技术嘛， 嗯、 但是他有很多。其实和算法或者思路一些东西， 对， 其实蛮好的。后来是不是不怎么太更新了？ 更新巨慢， 很少。 我经常是就等一个月过去刷还没出来， 嗯， 就觉得它坏掉了。 嗯、 对，但实际上好像没坏掉，就是很慢。 有一段时间我还挺爱听 IT 公论的，就是它好像是每周一、 嗯， 而且他们是美国时间去更新，有的时候周一早上你还。更新不出来 啊？他们曾经有过就是稳定的更新吗？ 有啊，就 我一直觉得他更新很慢，很乱。 对，然后我还给他推特上留言嘛、 嗯， 我说你们应该考虑就是中国的时间早上也能更新到。 嗯、对， 他说确实应该，后来他那样做了。 嗯， 那段时间我还经常听嘛。 嗯 嗯，但后来就是感觉越来越专嘛， 是 技术方向 是 就艺术感觉。靠得比较近一点， 是， 嗯 嗯，对，像内核恐慌也是，他们其实最大的一个亮点，我觉得反而是他谈技术，并不是谈那个特别具体的技术， 对， 对他是其实是和技术这个话题相关的，比如说谈键盘，对吧？ 嗯、 谈那个什么机械键盘， 嗯、 之后谈什么编辑器，就是他不是那种特别深到一个技术里面，听着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对， 而且这两个人呢，整体的风就吴涛和 Real，、 嗯、 整体的风格比 Real 和李如一可能更就是更活泼一些， 嗯、 对我也挺喜欢听的，但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到最后就是不更新了， 嗯， 对，之后那个还有那个风投圈是叫风投圈吧？对，风投圈你听过吗？ 没有， 其实挺赞的， 是吧？ 我觉得相当赞，如果风投圈能稳定更新的话，我觉得比IT 公论和那个内核恐慌都好， 好像就更新了几期， 两期还是三期、 啊、 对，这个应该是 Real 和不确定的某个这个投资公司的人去谈最近的一些那种投资方面的热点的主题，我觉得那个里面说的就是挺好的， 嗯， 听起来很爽，对， 就是他为什么不更新了呢？就是 应该是忙，或者说觉得这个投入产出率不够高。 嗯，可能还是忙，但是就是这里面一会儿我们再说其他的。我想问一个问题， 嗯、 就是怎么能保证？就是我一直比较担心的啊， 嗯， 两个吧，相当于， 嗯， 一个是这个播客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要聊什么？ 你说的这个播客指的是咱们 的 对吧？ 对、 啊、，OK。 然后第二个是怎么能保证我们自己有动力，有原始的动力，让它长期的能更新下去？ 嗯嗯， 就是我们有兴趣去讲，然后同时。他可能有一定的受众的对象， 对， 然后同时呢，这些人又能从这些我们讲的东西里面，不知道收获一些什么吧？ 嗯、 也许是，哪怕是一些观点或者一些东西都可以嘛。 对， 但是他有兴趣一直听下去。 对， 这其实是我一直会在不确定的事情。 对。对，这个咱们之前简单说过一些，对吧？就反正我的想法就是，坚持是。巨难的应该， 嗯， 对吧？尤其是，它本身应该是不能赚到钱，对。之后这个获得的那些东西也不是特别明确的一个情况下，应该是特别难。所以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让它的成本变低。 嗯，比如现在有好多播客，他们更新了几百期的这种， 对， 比如像什么坏蛋调频啊， 嗯， 或者是糖糖广播， 嗯， 或者是有的聊播客也行，他们好像。我没记 错，应该好 些 年了吧， 几百期， 反正应该好几年了、 嗯。 对， 他们基本上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啊，一开始就反正各种嘉宾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什么都聊， 对， 聊多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分小频道，就是比如这一个科技频道， 对、 哦，一个游戏频道。 那人还是那些人吗？ 人好多都是一样的，嗯，有可能有一个人，比如他对游戏特别在行， 嗯， 他就。只参与游戏这个多一点， 明白？ 他们可能是这样、 嗯， 但是基本上也是像你说的，就以兴趣为主，但是有个大方向。 对、 嗯，在这里面是他们可以讲，嗯，这样的话，他能坚持很长时间， 对， 也会比较有趣。 对， 所以这点我还挺认同的吧？要不然如果特别死的话， 对， 基本上我觉得讲个几十期，可能已经。顶天 感觉榨干了， 对 吧？而且重要是你那个压力会越来越大，就好像你只能去收集这方面的东西，你要去做准备， 就越来越并不是好事情。 对对，我曾经还挺喜欢听段子来，但现在听不进去了。 觉得没意思了 啊，脱离了低级趣味了。 不是不是，应该不是，应该是听腻了，我觉得。 对，就是那么一个状态，它又一直是那一个状态， 对对对， 是吧？ 哎，对，其实说到这，我想想，最早我听的时候，我好像误以为它是一个个人的那个个人的节目， 嗯， 我好像当时误以为，而且他、 嗯， 他当时应该也是试图在误导大家，因为他经常说他什么白天当服务员， 嗯、 然后这个晚上躲在上海的一个出租屋里面去录， 嗯、 经常吐槽这些事儿，就是连贯的，就是让你感觉持续是这个状态。哎，三好坏男孩你听过吗？ 没有， 没听过。 嗯，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听一下。 他是讲什么？ 他是一帮北京男的，大概有五六个吧。聊的主题就比较泛、 嗯， 可能是谈旅游，可能是谈一些什么社会上的一些当时的可能某个热点事件。更多的就基本上他们自己中的某个人，或者是请来的一些嘉宾，哪儿留学回来的，或者是做了一个觉得比较神秘感或者有点好奇心的这种职业，然后就来聊一聊。在这过程中呢，不是那么特别严肃的去采访他，特别随意，就在里面经常因为人多的那种。这个播客好像经常都会进入那种状态，大家聊嗨了就忘了听众的存在，对，就不停的那种狂笑着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这种状态就是我愿意听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但和坏蛋调频感觉听上去是差不多的。不过他们还讲手机号， 啥意思？ 就是有个叫什么叫高什么的一人， 嗯， 他对手机号。什么手机号是好的， 嗯， 就很有研究，他讲了两三期，就教你怎么挑手机号。 啊， 我还 有一个这个你更没听过，你100%没听过吧？ 啊， 什么 Fisher AUV 巨怪的一个名字，对吧？ 它是什么？ 它 Fisher 应该指的是 fashion， 我觉得 啊， 应该是那个意思。好像貌似这是两个女孩，也是北京的。我看北京人特别喜欢做博客。 嗯、对， 这两个女孩好像是。都是以前做过时尚行业，还是至少其中有一个做过时尚行业，所以他们最早，我觉得最早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可能是想聊聊时尚的，就后来现在根本就不是在聊时尚， 然后变成什么 各种八卦，之后各种也是，但也还不错，也是其实很像和这个有一点点像，就也是会涉及到他们，比如说这两个人应该是那种特别好的朋友，会经常他们两个人去出去旅行。等等，之后出去旅行，可能在路上就直播，他们在机场就开始就直播，之后回来之后去一个什么地方能说好几期那种，但是听着还挺有意思的，而且这中间的一些信息，可能对于也要去的人，也是应该是有一些参考的。 就旅行，可能是这些播客都会讲， 都会讲。逻辑思维你听过吗？ 嗯，听过几期，视频我看的还挺多的，其实。 他们主体是视频 对 吧？ 对。 之后那个播客上的可能就是随便。 就他会往上放嘛，就是你，比如你开车的时候你没法看，那你就听嘛，听也不影响。 对 的， 对。 其实逻辑思维我还是挺喜欢的， 是吗？ 就是他、 嗯、 虽然有很多人觉得他是宗教性质啊，有点宗教意味这种，他、 嗯、 也是那么做的。 他有宗教，他在节目里面有宗教意味。 他没有啊， 有， 但是那些粉丝对他狂热的喜爱，那就是和宗教差不多的。 对， 嗯，但是他讲的东西还是会引发你的思考。 嗯， 包括其实他讲很多书上的东西嘛， 是，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OK， 就是其实真的能让你，比如说你没往这方面思考过，或者是你有一些知识是不知道的， 嗯， 它是可以对你有补充的。 我曾经特别认真的听过几期，但是后来就觉得，也是那次，就我刚才说那次，就是从北京回县，因为路上时间太长了，我中间一度就听了几集那个 他的结论有的时候是很扯淡的， 非常扯。他不光是结论扯，我正要讲这件事。我听了大概当时连听了三集吧，他一集至少得40-50分钟。 嗯， 我应该是连听了三集，前面几集觉得还不错，就是他的逻辑是很糟糕的。 嗯， 就他还叫逻辑思维，但是他几乎没有逻辑， 嗯、 或者他逻辑是很混乱。他一步一步的往下，其实也是在推论，对吧？ 嗯嗯、 但他那个推论的那个论据简直是 支撑不了，后面 根本支撑不了，就是 完全没关系，是吧？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些讲中医的， 嗯， 你听过吗？ 嗯，好像没有 讲中医的，因为我自己其实就本来就是有自己的观点嘛， 嗯， 然后我再听他讲，包括他其实也是从各种书里面 是 把别人的观点拿出来讲嘛， 是 我那期我觉得还。嗯，我觉得讲的还挺好。 嗯， 基本上就是，其实是你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嘛、 嗯， 或者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嘛。 嗯， 包括整个科学，比如说我们从初中学的什么牛顿力学啊、 嗯， 所有都是实验 做出来的，对吧？ 嗯、 是你认知世界， 嗯， 你要靠实验数据去证明嘛， 对、 嗯，能出来的嘛。 对， 那中医整个其实都是经验， 嗯， 他没法证明出来，或者是你做实验出来有结论，他没有。 是， 那这种情况下，那到底是可信还是不可信？就是也许有的时候就可以，有时候不可以。 是， 但是总体来说，它其实不是一个从科学的根基上生长出来的东西， 是， 而是一种经验呀、啊、这么来的。嗯，我觉得那期就还挺好， 是吧？ 对，就还挺好。 嗯、 但是有的很多的，我也看过哈，就是确实是像你说的， 对， 逻辑性不强。这个的话，就得你自己有一些分辨能力吧。可能有的人， 就他的风格我觉得有点像故事会， 嗯， 就是会用一些这个特别接地气的这种比喻，或者说一些那种就是老百姓会有的那种思路， 嗯， 之后去解释一些东西，让你觉得啊、哦、好像就是这么回事、 嗯、解释 我感觉他是在试图 对解释一些看上去还挺高大上的事情， 或者说可能是很复杂的、 嗯、 很难就是快速得出结论的东西、 嗯、 他就简单的用那么一句话给你、 嗯 给你一套之后就过去了， 嗯嗯， 之后你要是不仔细去想的话，好像觉得哎挺有道理。而且其实我觉得本质上他是想给你讲一个故事， 嗯， 但是他在这个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试图让你觉得是有观点的，或者说是有历史的，有点像评书， 嗯， 有点像说评书。 他自己有他自己其实也不反对的， 对 他可能他自己也说吧，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复杂了。 是， 其实你其实是没有，就像他说历史， 嗯， 我在别处也看过类似的观点哈。 对， 就整个历史实在是太复杂了。 对， 就是他的真相是没有办法接近的，你只能越来越近。 对，他这个讨厌之处就在这儿啊！我刚才说那个蒋介石那期节目也是一开始他就说、 嗯、 这个蒋介石呢，我们就是意思是正反都有人说嘛、 嗯、 我们也不是做一个翻案文、 嗯、 那个也没有意义、 嗯、 说在他看来正和反本来就是一回事、 嗯、 是一体两面、 嗯、 大概是这个意思，就看你怎么去说、 嗯、 就说这是没有意义的、 嗯、 说完这个之后就开始 讲 就相当于他说的那些也是在就是随便去解释在中间的一方面、 嗯、对， 他说的所有的那些点其实你反着说我觉得也都是 OK 的， 嗯，嗯，所以他可能是，我觉得如果能引发你的思考， 或者说纯把它当做故事去听， 嗯、 我觉得可能 也是 OK 的， 都可以。 对，而所以他和咱们说的那种播客，可能也，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播客，其实、 嗯、对， 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播客来评价。所以这播客这事儿，你觉得他是会，比如说，就首先我觉得他可能不会爆发性的增长， 嗯、 对吧 对？ 这个可能性不大。 嗯， 但是你觉得他大体上是会越来越多呢，还是越来越少？在中国？ 我不好判断，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平的状态， 嗯， 就是 就几乎是就是这样是吧？ 我感觉是，他也不会死， 嗯， 然后他也会一直有人听，但是你就说爆发 当然我觉得 不太可能， 对，不太可能。 但是你要说就看你思路了、 嗯、 就对我们自己来说是这样， 对、 嗯、但你像比如说喜马拉雅那种音频的 app 啊， 是 他当然现在就已经有好几亿用户了嘛， 嗯， 其实在我们现在 他有好几亿用户了， 他自称两亿多吧，但我 你信吗？我觉得两亿有点夸张，听起来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就是因为你所谓的用户就是你可能用过就算了， 嗯， 对吧？不过甚至有可能你在微信里授权过也许也算了， 是， 但是你想想我们就是大的范围算啊， 嗯， 你有可能会听音频的用户肯定能上亿啊， 那倒是， 对吧？ 音频你不能把歌算进去吧， 不算音乐 OK， 它的不算音乐，但是其他的其实都算。 嗯， 它音乐当然是另一个市场嘛。 嗯， 它包括你像那个腾讯做了一个路宝那个导航。 嗯嗯， 现在我看全都做 FM 了里边。 哎，真是，原来那个不是有一个百度地图的那个，算是丑闻还是怎么样？ 嗯、 就是他们偷偷的在后面下郭德纲的、 嗯，对对对， 是吧？ 对，有。就 这两个坐在一起，其实是很合逻辑的。 对，他们的地图后来我 开车就是要听东西， 对， 而且很用。 我还开始用那个路宝嘛， 嗯。 后来我一看，地导航不好好做， 嗯、 做的全是讲评书、嗯。 对， 就是实际上场景还是很多的嘛。 他实际上是试图把电台这个产品和地图融到一起，对吧？ 我猜测啊， 嗯， 不一定对，但是我猜测就是他一开始做个导航。导航上 发现大家导航的时候 还得再听点， 还得听东西， 是用别人的听。 对，他一做一做数据很好啊， 对， 就继续做了， 放一块儿。对， 我觉得 实际上传统场景就是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不就是你开车可能就你也得听电台嘛，听那个收音机，对吧？ 对， 或者是 CD。对， 其实你知道，就比如说，其实好多年前啊，我在搜狐的时候，当时我们还做就是那种彩信啊什么的，有声书啊，或者彩铃什么的那些东西，也有那个有声小说嘛。你知道当时我知道一个情况，就是好多加油站里边直接卖的那个 CD， 就是直接刻成 CD， 里面全是比如说郭德纲相声啊， 现在也有啊。 对，那些人他们能赚好多钱，就是基本上好就挺多人看的那个都会买。 对， 直接买。 对， 但你在网上卖其实没人买。 当 但是就在那种场景下好多人买。 对，现在那个休息区高速上的休息区 也都有， 也还有。 对， 我经常见到， 跟前应该不少。 是， 就算你不开车上下班， 是 你不方便看，你还是要听一些东西。就听音乐，当然是可能占到很大一块了。 对对， 那有好多人其实某一段时间可能也不听音乐。 不是，你什么时候讲讲这个去美国生孩子，你研究的那些东西，或者甚至你操作过之后，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对，都是我老婆在查。 你现在知道吗？这就是那些细节， 我知道一些， 大概知道。 他给我讲过一些。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操作呢？ 现在都在看他们有群， 有微信群，都在里面是吧？ 他们那个群特别细。 什么意思？ 就是有好多群。然后 他是说按环节分是吗？ 对。 那是有一个公司或者什么在后面操作吗？ 应该是的。然后有一个群叫做，反正具体名字我忘了。 okay. 就是生完归国妈妈群。 细分了都是吧？ 回来的群都有。 这挺赞的其实。 然后在那里面就是大家会交流嘛。 明白。 其实现在我的一个感触，可能最近就是我们扯的就是挺远的哈。 那没关系。 就有一段时间之后，我会发现微信群开始，至少我的感受啊，我身边的人就大幅的活跃。 对对，群有用了我觉得。 就是其实在以前的可能很多社区哪怕交流的东西全都沉淀在微信群里了。 是。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也会让我重新考虑产品设计的目标啊， 有具体的想法吗？ 具体想法没有，但是比如说最早我会觉得群这个东西不好， 鸡肋是吧？ 对 对 对，我会认为群是一个像坟墓一样的东西，它把所有信息都淹没了， 是 它留不下来。 其实以前微信群很基本上就是个通讯录， 对 对 对，就是群大家聊天嘛， 除了小群。对， 然后但是我现在反过来想，反过来想，那我们比如说这么多人，这么多信息，那我希望他能触达到某些人，或者是他在某些人之间流转起来，怎么才能做到？那他就必须要在某一部分人之间热起来，其他人接触不到的情况下，其实他才能存在。也就是说，他这种原来我认为可能是信息坟墓的这种效应，恰恰是它能活跃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封闭？就是半封闭。 就是你感兴趣，你就参与进去， 然 后会有一群人和你一起参与进去， 是 让他很热、很感兴趣、很聊这些事情。你不感兴趣，你就离他很远， 是 他不打扰你， 对 对吧？ 对。 那你存在这样一个很动态的一个系统里面， 对， 它不像说你比如你必须去一个网站注册进去，到某一个小组才能聊这些事情， 是， 而且那个东西又离你很远， 对。 或者说每一个信息每一类信息它就是有适合它的人， 对， 你不可能把它推到所有人面前， 没错， 对吧？就是要一部分人，那就是这样的。 对， 所以我会反过来去想，我以前比如说以前我觉得群不好嘛，现在我就觉得可能以前想法有问题，但是这种思维你可能要阶段性的看了， 是， 就是可能这种逻辑 当时应该是有道理的。 对，这种逻辑放在微信里可以， 对 对吧？ 对， 那放在别人里面不一定可以。 我觉得基本上，如果我跟你的想法路径很像，我也是当时觉得微信是群是鸡肋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它越来越重要。而且真的有可能放在从目前来看，放在其他产品里面可能还是不成立的。对吧？它没有用户，没有那种在其他产品里面没有那种持续待在里面的这种活跃度。 对。 所以我觉得小程序这个事儿呢， 越说越远， 嗯， 终于开始谈 IT 了，是吧？ 嗯， 就是小程序，我觉得没准就可以把就是群这种形态进一步的去等于说派生出一些更个性化的东西来，因为你可以控制更多了。 嗯， 因为它原始那个群不给你开放任何接口嘛， 嗯， 你是做不了的。其实我觉得如果它在原始的群上能够开放一些接口给第三方的话就很好玩了，现在， 嗯， 对吧？比如说你可以控制收费， 嗯， 你可以控制一些里面更细致的管理，就已经可能很多商业模式就可以直接就做这个。 对， 我什么都不搞，我的产品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这个群， 嗯， 对吧？ 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多所谓的产品或者服务或者商业的东西， 嗯 嗯，比如运营靠群， 是 对吧？ 对， 比如说你的服务就通过公众号或者小程序类似的做， 对， 其实是蛮好的。 但是会不会是那个群就直接搬到你的小程序里了？比如说你做一个假设，就刚才这个例子， 嗯， 你做这些服务，你是一个做这个业务的公司， 嗯， 然后呢，你像现在传统做法，可能你要建好多群，建几十个群，把大家往里面放，之后再做日常运营。但是未来你可能有一个小程序，就是做这件事儿的，进来之后群在你这里边， 你 比原来多一层。 我自己没还不知道它里面的那个接口什么的嘛， 嗯， 你们不是有做过吗？它有类似接口吗？ 跟这相比较相关的可能是那个 WebSocket 那个接口，嗯，那个其实是让你可以做实时的那个， 嗯， 一个连接嘛，嗯，对吧？实时的一个长连接， 嗯， 也就是说理论上你通过那个接口应该可以在内部去做一个类似群的东西。 嗯，我觉得我的猜测啊， 嗯， 我觉得他们不会开这个去做，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想到两个原因啊， 嗯， 一个是我群就好好的你就用嘛， 嗯， 然后你搬过去， 但我不能控制啊， 我能控制就行了。如果我是微信的话， 嗯， 我为什么让你控制是吧？这我站在他角度上去想啊， 嗯 嗯，就是现在群就好好的，大家越用越好，就沉淀在里面就行了嘛。 是， 但是比如就小程序的定位，我觉得他们不是这个定位。 嗯， 因为比如说你通知你没法弄， 对， 他现在他 有模板通知， 他有通知 模板通知， 但 是模板通知的就是限制特别多， 对，就限制他根本不是这样用的嘛， 对对对， 所以你非得往里做，那就是体验各种不好， 对， 就其实很难实现， 嗯 嗯，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服务嘛，我把一个东西放在里面， 嗯， 而且你要主动来，可能还不能 push 我， 是 类似这种， 是， 他们分场景，我感觉是这样， 嗯。 嗯，所以，嗯， 啊，说回刚才那个话题， 嗯， 就是说，比如说像去美国生孩子这个主题，我觉得就很适合聊一下。嗯，还有什么？你刚才说想要聊一些最近的新产品之类的，有什么？ 嗯，就是，像前段时间苹果发布会出的 MacBook Pro 嘛， 嗯， 就我的想法是这样， 嗯， 因为我们首先肯定 IT 我们都感兴趣，会讨论嘛， 是， 而且那。这些热点我们可能也避不过去， 是， 而且我们要是经常去更新的话， 嗯， 可能这些东西也是要说的， 是， 我觉得啊， 嗯， 就其实有好多点可以讨论， 是 人工智能啊，或者隐私啊， 嗯， 或者好多云啊， 对， 就包括就我们用的也很多，而我们， 嗯， 我觉得我们讲出来可能也会很深入， 嗯， 就是你像云服务这种，我们其实用的特别多， 是。 就是我们讲出去可能很多用户他用不到这么深， 嗯， 他对其中的好多背后的东西他也不了解， 对， 我们讲出来其实蛮好的， 对， 是吧？ 对对对， 嗯， MacBook Pro 在美国买会便宜很多吗？ 嗯，好像但要是不看税的话， 嗯， 但最后你要把它税加进去应该能便宜2000块钱人民币， 这么多， 嗯，其实港版也是啊。 那等一下，你说的是加过税还是不加税？ 加过税的要稍微再贵一点， 就是1000多。 嗯嗯， 税挺高的吧？ 每个州不一样。 嗯 嗯，我上次算了，具体数我也忘了，可能。 但是没有税的那个州，大部分人好像不会去的吧？是那个是俄勒冈还是什么一个听起来鸟不拉屎的州？ 嗯，我具体忘了啊。 对，我有印象，嗯，但是好像 港版，因为港版就是便宜2000多了， 是吧？香港应该是最便宜的，是吧？ 对，因为香港直接免税嘛。 嗯。 我上一个那个电脑就是直接在香港那直接买的， 嗯，嗯， 店里直接买的， 对， 然后还买了一年那个 Apple Care， 嗯， 然后香港就是买这个电脑，香港就很便宜， okay， 然后美国这次加完税应该也能便宜1500吧，具体要算一下， 是， 嗯，反正就国行是最贵的， 你会买吗？你觉得？ 我不买国行， 嗯。但应该会买是吧？ 对，我肯定会买一台。 OK， 你不担心手感这件事是吗？ 手感， 键盘手感。 我觉得那我就没办法嘛，就退而 学。他以后有可能都会这样的是吧？ 对，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 嗯， 你说苹果做这些产品， 嗯， 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是什么？包括 iPhone 啊， 嗯， 他们会有一种追求， 嗯， 可能是艺术上的追求，或者是整体的这种美观的追求， 嗯 嗯，他们会把这种追求放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上， 嗯， 这种高度是超过普通人需求的， 嗯， 你理解我意思吗？ 懂你， 就是这种思路贯穿到它的硬件以及软件设计，包括界面那些交互，甚至 软件也有这样的， 我觉得有，就包括它的一些很极简的东西， 嗯 嗯，包括它最初他们做一个 iPhone 说想要放在那个高级钢琴上， 嗯， 让它很协调。 但是他们连屏都没做到啊！ 这，但是我就想说， 嗯， 有几个人有高级钢琴嘛？ 是我懂你， 所以他的要求很高，但是其实是脱离普通的，包括审美这件事。 刚才这个说法是从哪传递出来的？我好像没印象，就是放到高级钢琴上很协调。 应该 是广告还 是 他 是 发布会？ 嗯，应该是就是事后类似采访的时候说的， 啊， 好像是从 iPhone 4开始， 是吧？ 啊 ，iPhone 4那个玻璃嘛。 OK，嗯， 其实是很美的嘛。 嗯 嗯，那包括你看，他们手机一直在这样做， 是 包括电脑，最近他们也开始这样搞。 嗯， 就我觉得他为了轻薄，为了便携， 嗯， 为了好看， 嗯， 为了美， 嗯， 他其实是他加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普通人不需要，但是还要付出代价， 对， 很贵。 所以他实际上会不会是在用一个设计奢侈品的思路来做一个大众消费品？ 有点像。 是这意思， 有点像，有点像轻奢的感觉。 嗯嗯， 有点像。你看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追求是不是？ 对， 包括其实包括最近比如 iPhone 7，包括新的 MacBook Pro 上面的广色域的屏幕。 嗯， 广色域屏幕你了解没有？就是 没有， 就是我们普通的屏幕都是那种 sRGB 嘛。 嗯， 支持这种比较多， 嗯， 就是我们网站啊都是这种。 嗯， 但是加了广色域之后，那是 P3 的那个色域标准，它是好莱坞电影的标准。 OK。 就是做了电影录制啊播放啊，那个颜色范围要比这个高很多。 嗯， 所以你看到的所有的比如说偏软的这些可能会更好， 嗯， 就颜色更多了嘛，说白了就是。 嗯 嗯，但是这个标准其实普通人一个是你要不两台设备直接对比你是看不出来的。 是。嗯， 第二个是现在这种内容的源其实非常少。 是。 所以你几乎普通人没用啊。 是。 但是这个屏幕很贵，知道吧？ 对， 成本很高。 对， 他为了支持这件事情，那手机啊、电脑全都换成这样的东西了， 嗯， 那成本自然就很高。 对， 那普通人你不需要，你要不要买？你要买，你就要接受这个成本。 对， 但是你说这种好有没有用呢？可能还是有用的。 嗯， 就是它会让你，哪怕是你是一个普通消费者啊， 嗯， 你什么都不懂， 嗯， 但是你就知道这台电脑会比其他电脑好很多。 对， 但是有没有用？嗯，也许。没有那么有用， 对， 但是你就说这好一点， 是， 就是这种感觉，有点像奢侈品的感觉，是不 是？ 嗯，就是他可能为了达到某种高度，他就要追求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在想，他们做的是这个定位，我甚至感觉那苹果东西它就应该是小众的东西，包括手机， 但是这个事儿至少乔布斯的那个观点应该一直是希望是大众的，对吧？ 对，他们肯定希望大家都喜欢。 对， 但是他们的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是超出普通人的需求的。 我记得当时 Apple Watch 刚出来的时候，是在 IT 公论里还是在哪忘了，反正是李如一和 Real 讨论过这个观点啊，之后那个当时是好像是 Real 的观点，我还挺赞同的，就是他觉得苹果一直以来是做高品质的这种大众消费品，比如说 iPhone 虽然还挺贵，但是它并不是贵到一个就是奢侈品的那个价格级别，对吧？而且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就是最有钱的人和一般的人，他们如果选择了 iPhone 的话，他们用的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这是美国所谓他们说美国梦还是什么，其实是美国 有点这个意思吧， 其中一个。 对， 这个我是认同的。 但是当时就觉得这个 Apple Watch 恰恰不是这么做的。就 Apple Watch 不是有那个十几万的版本吗？对，基本上是同样的东西，但是你做一个十几万的版本和做一个几千块的版本，就把它就是明确的变成一个奢侈品。 嗯， 但是 iPhone 并没有这么做，并没有一个几十万的 iPhone， 对吧？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那个时候其实 就已经觉得有点割裂。对， 所以它 iPhone 它可能还是这种消费电子里面比较追求品质的，靠高端一点 是 这种定位，其实还不是奢侈品。 对， 但包括 Apple Watch 他们新版，你知道那个金表不出了， 嗯， 出了个陶瓷的， 对，我知道， 陶瓷才10000多块钱。 对啊，所以就明，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证明了，他试图这样去把中间强行割裂成一个奢侈品，这个是失败的， 对， 肯定是失败的， 是有问题。 对， 嗯，这方面是感触啊。然后另外就是接口，接口你怎么看新的这个 接口？我觉得我对于那个新接口倒没什么特别的研究，我只是觉得如果现在买来的话肯定很不方便， 嗯， 这个毫无疑问，对吧？你很多东西都得就得用转接口，你得带着， 嗯， 就算你不考虑花钱这件事儿，带着就很麻烦，很讨厌。 那你会你会因为这个接口 不 买或者不买吗？ 会 是吗？ 啊，不全因为接口，是肯定是综合的， 嗯， 但是接口占的应该不会特别大。假设比如说它键盘都是 OK 的，说价格也比如说比现在要低一些，让你觉得更合理，光是接口的话， 嗯， 我应该还是会买。 会买是吧？ 对，它肯定不是唯一的，但是它肯定是个负面因素，而且是个挺大的负面因素。 我这次接口变化我自己的感受是那样的，就是其实苹果以前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是吧，砍掉旧的东西是吧。 对， 但是比如说举例子，之前它有那个网线接口，我不知道整个大众的消费者是什么状态啊。 对， 但是其实 咱们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 都不用 了，所以它没有那么潮气。对， 所以基本上对我们，首先一个是没有影响， 对， 第二个是其实已经很多人都是这样干了， 没错。 包括它去掉网盘啊，我觉得都是这样。 是， 但这次有点不同，就是因为 USB-C Type-C 这种接口其实远远没有普及。 对， 就包括我们的外设几乎一个都没有这样接口， 就是他连自己的产品自己的最新一代产品都 没有 互相兼容，这就是有问题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都会批评他的这样一个点嘛。 我觉得至少你应该保证你自己的最新一代的产品是可以很好的配合在一起工作，这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 对 吧？ 对，所以大家都说Boot卖的有点大， 绝对的。 对 对， 但是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有两个可说的， 嗯， 一个是你看它最新的 iPhone 7给你配一个转接头是吧，那个耳机的转接头，其实大家也没什么说的。假如说啊，它新的新版电脑它免费送你一个转接头， 会好一点，我觉得 可能大家就也会提，但是就不会这么吐槽了。 哎，但是像 iPhone 7那个就是它送了一个小转接头，这事儿虽然可能没那么多人提，但是比如说对我来说是实实在在有影响的。比如说我现在就没法直接弄这个，虽然我可以用那转接头，但是那转接头可能我真的没法带着。 对， 我平时也没法带。我比如说我现在突然想弄，我就弄不了。 是啊， 你就只能暂时放弃。之后跟我的 iPad 之间，虽然我的 iPad 现在不是最新的一代，但我相信最新一代应该也是那个什么的。 对对， 也是原来的3.5的。对，所以就意味着我跟这些设备之间都很难受。 对，所以说它不是说影响没有，而是说 会降低。 对，反正给你个头，反正也不用买了嘛。 是。 大家我看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去吐槽这个事情，就也没办法去接受了。 而且对，而且那只是一个接口，还好一点。 对， 你像 U 盘什么的，包括你现在 HDMI 怎么办，也得用转接头。 所有就是苹果官方网站它有个页面，它会把所有接口 okay， 就你要什么接口怎么转全列那儿，一共有九个 九个加起来它那个均价至少得199吧，因为有的是399我记得，有的 是 399。 前两天不降价了， 对，但均价肯定在200左右， 对对， 那就1000多呗。 对， 如果买齐， 所以网上有个照片是库克买的全是转接头，卖转接头，甚至有人说苹果增加了一个新品类，就是转接头。 对，这关键它也不简洁不优雅呀，对吧？ 对啊， 带那么多乱七八糟的， 而且就是因为现在你的外设全都没有，那几乎所有都得插这个。而且我看到有一些，因为它是那个 Type-C 又支持它那个雷电3嘛，其实你一旦用转接头有可能兼容以后，它性能其实是大幅下降 下降， 它肯定是没有它那好。但是它这么做，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说激进一点，但是它的思路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有两点啊，一个是其实我们现在用的接口实在是太乱了， 他就想强行统一是吧？ 对，我觉得他就要统一， 有可能 所有接口那我就用一个就好了嘛。 以后就全用一个，就一根线，什么都能插，这个对消费者来说是最简单的。 但是凭 Mac 的这个电脑现在已经做到能够去影响这些外设市场到这个程度了吗？ 那我不知道，这不知道，也许他们有这个信心嘛。 嗯，有可能， 嗯， 对， 就是至少是这样的。苹果一出，那肯定会有厂商推出来，比如 U 盘啊，或者是内置显示器啊， 嗯， 所有外设移动硬盘肯定都会有出来，但是可能不便宜。 但我觉得这个周期很可能就至少是在， 嗯， 因为一代这个苹果就是一代这个台式的， 嗯， 笔记本的这个电脑大概三年， 嗯， 差不多吧， 嗯， 就这个周期三年。我觉得三年左右这些外设也许可以跟就是跟的差不多， 嗯， 但是呢第一代其实已经过去了，就是说在你用这台电脑的整个期间你可能都不能很爽的去用那些外设。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可能要到第二代， 就是，你可能很快就有周边的外设出来， 嗯， 但是都挺贵的， 对，你不一定去选， 啊，对， 那个，对， 你要是说那我就爽一点你就买了肯定不错，而且它速度确实很快， 嗯， 对，你要是不爽那就用转接头，反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但这个接口现在即使是觉得它乱，我觉得也没有乱到那种我很难接受的程度，它不是一个那么巨大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这转接头还有一个好处啊， 嗯， 就是如果你是外接显示器的话， 嗯， 能直接连一根线过来， 嗯， 它既是这种视频输出， 嗯， 又是充电， 给它供电， 对，给电脑供电，所以， 哦，这还挺爽， 你一共就差一根线， 嗯，明白， 也能接外接显示器也能供电了， 嗯， 它推那个 LG 的那个显示器就是这样的。 OK， 然后还有一个是它的轻薄的问题，就是它把 USB 口去掉以后它才能做到现在这么 薄，嗯， 这么薄，要不然它其实做不到的。 明白。 所以今天我又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在想他们有没有出 MacBook Air 的 Retina 屏幕的这个， 嗯， 我觉得他们我是猜测啊，有可能是这样的，用户是希望 Air 有触摸屏的，对吧？ 嗯， 那我可以配，对吧？我配上去以后，因为屏幕性能变高了，所以我要求我 CPU 啊、内存啊各种都图形处理器都高，对吧？ 对， 那我就也配上去。配上去你会发现，它就变成 Pro 了，因为它所有的价格上去了， 是， 然后厚度也上去了， 是， 就这些都上去了。 对， 然后那你是 Pro 和 Pro 有什么区别啊？ 对， 也就是说 Air。有可能他就没法配这个， 是， 就是站在 Air 那个定位上， 是， 在这样一搞的话，你可以这样理解，他新出的那几款，比如有个13寸的，不带 Touch Bar 的，有个带 Touch Bar 的， 嗯， 其实不带 Touch Bar 的那个，就是带 Retina 屏幕的 Air， 对，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是 吧？是，带 Touch Bar 的，就是原来的 Pro， 对， 然后因为而且它正好是它新的电脑和以前的那个 Air 都是三磅，重量完全一样， 嗯。嗯， 但是它的厚度比原来 Pro 薄了， 嗯， 但是应该是比 Air 厚，这个我不确定啊， 嗯， 有可能是比 Air 还要厚一点， 嗯， 但是整体的重量是一样的， 嗯， 我猜测它有可能是这么来的啊。 OK， 这么来的， 对，有可能 是吧， 是 那如果那样的情况我再出一个 Air 那没必要了嘛， 对， 所以就一起走了， 对对， 嗯， 电脑你用的多吗？就是笔记本，你现在上班的时候整个都在用。 对， 啊，OK。 然后刚才说的 Touch Bar， 这个也是网上吐槽最多的了。 嗯， 你的感觉是什么？你觉得，因为苹果自己说， 嗯， 哎，嗯，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交互的新时代。 嗯。 然后用户好多人，有的人觉得不错， 嗯， 有的人是就说他没用。 嗯。 嗯，你自己觉得是什么？ 对我来说没用。 对你自己来说是没用是吧？ 没用，对， 嗯，那 我觉得这个位置它应该大概也就在现在的这些功能键的这个位置。 嗯，对， 我觉得是很难按的一个位置， 很难按。 对，而且那种就虽然它改成触屏了，肯定有对应的好处，比如说它是可以就是动态的去变化的，但是本身触屏这件事已经不足以给人惊喜了，对吧？因为大家现在触屏都很熟悉了。 嗯， 而且它那么一窄条的触屏，我觉得从手感和交互上可能也很难玩出花来。 嗯， 所以我现在还感觉不到有什么特别特别牛逼的这个场景。 嗯， 因为你想有动态的东西，其实在屏幕上牺牲掉一小块空间，也许会更方便。 嗯， 毕竟在操作电脑的时候，我觉得直接去控制这个鼠标或者触摸板， 嗯， 还是比 把手移到某一个位置去操作要更方便。 嗯， 对，就我还是因为我键盘也是在间接的去控制这个， 嗯， 这个触摸板和鼠标也是在间接的去控制这个指向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你只把这一小条变成让我直接去控制，也没有本质的改变，除非你让我整个都变成直接去控制，可能是一个新的变化。 你是说去点屏幕吗？ 比如说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假如你有办法让我直接去操作屏幕也很舒服的话，那可能是一个革命性的所谓。但是现在他们不是这个 touchbar， 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去控制它，而不是这样间接的去控制了嘛。但是你只给我这么一小条直接的，又能有多大的变化？我感觉不到。 这里面我想分一下啊，我觉得它是这样的，我自己想法是我在想这个东西谁用合适。 嗯， 就我们之所以以前叫 Pro 嘛， 嗯， 其实是给专业用户用的，对吧？ 对， 比较专业的用户。 对， 那我们理解的专业用户，包括网上吐槽最多的， 嗯， 我发现是什么呢？有好多人说他是爸没法盲打， 嗯， 人家专业用户都会盲打， 嗯， 对吧？你会用各种快捷键去控制功能， 嗯。 然后这里面其实有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你的功能键其实你从来就不盲打的， 嗯。 对吧？ 对， 本来你也不忙的，你肯定要是看着它去按， 是 你不会记住它嘛？ 是， 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专业用户去用快捷键去做一些功能， 嗯， 所以呢，那 Touch Bar 到底是给谁用的？ 嗯， 我在想，嗯，我自己的感觉是分出来，或者说，嗯，其实它不是给专业用户用的， 嗯， 就是因为专业用户我们追求效率肯定是。快捷键是更快的，但是这里面会分这么说啊。首先，它的定位，如果这都是我猜测啊，就是我的推理过程。如果它不是给专业用户用的，或者说，就算你是一个专业用户，那有一些软件你是专业的，有些你并不专业，对吧？ 明白。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又不算是一个专业用户嘛。那这种情况下，原来你在电脑上用一个软件的时候，它的功能可能藏在某些菜单里面。 是。 然后那这个情况下要么你就拿鼠标去找菜单点开去用， 嗯， 要么你就用快捷键， 嗯， 对吧？这两种方式， 嗯， 这两种方式Pro 用户用快捷键特别快， 对， 然后小白用户当然就点菜单去找， 嗯， 他肯定不会用快捷键的。 嗯， 嗯，那我想问你的一个意思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把菜单里面藏得很深的某些功能， 嗯， 然后放在 bar 上显示出来，让所谓的小白用户和普通用户很直观的看到它，并且去操控它，这个体验上提升到底有多大？ 嗯，我是这样看，就是按你刚才说的这两种比，那挺大的，对吧？但是现在的软件里面，那个叫什么工具栏，对吧？ 对， 工具栏不就是这事儿吗？ 嗯， 工具栏也可以是动态的，跟这个软件走的，对吧？ 嗯， 那也就是。这个时候就变成说，你希望提出的那些常用的操作， 嗯， 既可以放在屏幕上的工具栏里， 嗯， 也可以放在键盘上的 Touch Bar 上。 对对， 这两个有多大的区别？我觉得就应该是变成做 这个 比较， 区别是吧？ 我觉得这两个区别从操作效率上可能差不多的， 嗯， 只有一个是用手去直接操作，另一个是去操纵鼠标 去点。对， 我觉得对于一个用笔记本的这个用户来说， 嗯， 用鼠标点没准更方便。 嗯，这点我其实不清楚，所以我其实一直想去店里面体验一下。 是， 那天我去了， 嗯， 他们说 现在有货吗？ 没有，就是连体验的都没有。 OK， 就我问他们什么时候能有。 那他们上哪买的？买的那些人？ 买的就是在网上订 啊。OK， 订了以后有货就寄给你。 明白。 但店里没有。 嗯。 然后我说什么时候有，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啊， 嗯，不知道。嗯，然后这是刚才是一个点，但我们不一定有结论啊。 是。 最后肯定得用我才知道。 是。嗯， 我觉得是有可能有提升的，就是， 嗯， 但这个体验提升有多大，我们其实还得去看。 嗯 嗯，然后还有，你说 这个 Touch Bar 上， 嗯， 它可以显示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可能也是个图标带文字吧。 对，它对，所以这又涉及到它的定位问题啊， 嗯， 就是有好多人可能期待它是一个能显示通知啊或者什么东西， 嗯。嗯， 但是我看了苹果他们自己的定义， 嗯， 它严格定义成它是一个输入设备。而不是一个输出设备， 嗯，明白， 就是像键盘一样，我要敲东西， 对， 传进去， 对， 我要像触摸板一样，我要输入， 嗯， 对吧？ 嗯， 你不能把通知显示出来，通知显示就变成输出设备，就像屏幕了。 是， 它其实严格来说是一个输入设备。 嗯， 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嗯， 就这个其实要想了解细节，应该他现在应该有文档出来了，我记得那个看那个文档应该可以知道他能做哪些事儿。 他简单来说啊，他、 嗯、 右边这是一个系统的工具栏， 嗯，你不能控制的是吧， 你不能控制，你点开它就铺开了， 嗯， 然后你按住 FN 它就全是 F1 到 F12， 就是原来的， 对，原来的， 明白。 然后呢这边是可以留给你的， 嗯， 然后你针对不同的程序、 嗯、 每个界面都可以不一样， 明白。 嗯，他是这样做的。 嗯， 我现在我是挺期待去体验一下的、啊、 是， 就是我感觉比如说这些操作放在这儿、 嗯、 和放在这儿让我看见它其实差别还蛮大的。 你指的是放在屏幕上和放在键盘上面、 嗯、对，一个是我说不清楚啊，但是我经常会有的时候偶尔啊， 嗯， 会有突然去想去点屏幕的冲动。 我也有 过，我也有过 。 然后后来 还是想直接去控制嘛。 对，那更直观。 对 对。 后来才发现，哎，不行， 不能电， 不行。 对。 但是这是可以的，所以这种体验，我不知道，我觉得还是，就是说，大家说苹果产品有魔力哈， 嗯、 很多时候就是它出来以后，好多人骂它，对吧？ 对，但这时间一上手，你 就 发现 觉得特别 会用。对，我懂。 然后，而且又口碑又变得好。 是是。 它很有可能还是这种状态。 对。 嗯，我这次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包括这个 TouchBar 出来以后，有很多厂商说联想他们以前不也做过，后来都死了。 嗯， 包括微软自己15年前就在研究这个东西， 对， 都没成。 是。 嗯，我觉得一个挺大的区别是两个区别吧、 嗯、 一个区别是苹果的自有的软件支持的特别好。 对。 这是一个啊，但是 Windows 那个因为它软件分开啊、 嗯、 挺难支持很好的。 嗯。 那第二个是我看到苹果那个采访文章啊，他们其实是最早他们是把那个这个触控板当成这么一个 touch bar， 嗯嗯， 然后去设计的， 嗯， 后来就各种改，直到他们改成这样，而且体验就是测试了两年， 嗯嗯， 才觉得 OK 这个体验是可以的， 所以应该 对，所以就是 对， 他能把你想到或者是所有的可能性都试过，还找到一个最优的方法， 嗯， 然后觉得可以了才做出来的， 没错，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没有试过再去说这种事情，我觉得就其实是 对，所以我觉得咱们至少我说的这个反对观点很可能会被打脸， 有可能， 对， 嗯， 到时候要试一下，要实际试一下， 这里面我又有一个感觉挺有趣的事情，就是。 嗯， 苹果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还真是能发挥它的优势哈。 是， 你知道这个 Touch Bar 本身它为了比如说你如果你装个 Windows 怎么办、 嗯、 是吧， 嗯， 它为了和系统分开，它整个这个显相当于是一个显示屏嘛、 嗯、 包括它芯片是完全独立的， 嗯， 它的硬件上是专门它有个 T1 芯片嘛， 嗯， 这个 Touch ID 和 Touch Bar 的显示是它，我看那个采访啊，他们是在 Watch OS 上改出来一个系统、 嗯、明白， 直接运行到独立运行到那个芯片上的， 嗯， 相当于它是一个独立的操作系统， 懂， 就这种事情啊，真的是别人想做也做不了， 是 真的很难啊， 是 不是， 对， 这种级别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事情，你看他就之前我说的广色域哈， 嗯 啊，他为了支持广色域，他直接你想想他直接首先他把 iPhone 7的摄像头给改了， 嗯， 支持广色域， 嗯， 拍出的照片就是广色域的照片， 嗯 嗯，其次他把苹果的那个 iPhone 的 Mac 的显示器全改， 嗯， 支持广色域， 嗯， 然后他自己做了一套色彩管理系统， 嗯， 各种色域的切换那个比对， 嗯， 全都支持了， 嗯， 然后他还在其实他在 P3 基础上还有调整，他整个从软件到硬件到系统到各种东西全都要改， 嗯， 所以真的是他们想做一件事情，首先别人还真挺难做的， 是， 其次是决心真的很大，就是像 Touch Bar 这种事情，就也有好多人说苹果他不会做一两年就不做了，就扔掉了， 嗯， 因为他这个决心实在太大了， 对， 他要改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对， 他可能想的特别清楚才会做出来， 是， 嗯，这种感觉我还感触蛮深的哈， 是。而且这个触控板变大了，应该也会 很 爽 的。对，还有一个，有一个其实我也想去体验的，就是有人说，吐槽的第一点最多的就是盲打问题嘛， 嗯， 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啊。 嗯。 第二个是说，你的视线需要从这 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一直要切， 嗯， 这个其实我不确定，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嗯， 也许有， 我觉得会有啊， 有 就是、 嗯、 对， 也许有，但是有可能就算是有，我比如说来一个电话， 嗯、 它不就显示接听 和拒绝按钮吗？ 啊、对，对 我直接去点， 对， 可我拿鼠标去瞄一个按钮去点， 嗯。 我觉得差别应该很大， 还是会爽很多， 对 吧， 应该是很大。就是这种体验，你在不用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 对对。 但是，一旦用起来，你再回去，就像 是 好多东西都是这样，是吧？ 嗯。 你再回去就觉得特别别扭。 是。 它可能是这种。 但我随便说一下， 嗯、 假如他们真的当时是把，比如说 Touch Bar 坐在屏幕的最下面留一小条，会更好吗？ 那 我觉得会更直观啊，那个地方。 你说让用户点这儿， 比如说，你看现在屏幕下面不是有一个黑条吗？ 嗯， 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是非显示的面积。 嗯， 那假设把这条稍微做高一点，之后这儿变成 Touch Bar 会更好吗？ 我不知道，也许他们觉得， 嗯， 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不用解决。 OK， 也许是问题，不清楚了。 对，试一下再说吧。 不清楚了。 对， 嗯。我看有些新闻说苹果对于键盘的这个执着哈， 嗯， 我觉得还挺怪的，就是、 嗯、 怎么讲，就 什么叫对键盘的 执着？就是有一个新闻，之前我跟你说，有一个人拿着苹果买了一个键盘找乔布斯去签名， 嗯， 乔布斯， 我记得这个， 对对，恶狠狠的， 对， 就说你必须把那三个键抠掉才能签名， 对。对， 然后为什么呢？那三个键是乔布斯离职之后别人加上去的。 对对对。 所以因为之前我对这个事情了解不多哈、 嗯、 但是他们对键盘的整个的这种就是对传统键盘的那种讨厌程度， 嗯， 简直是深入骨髓。 嗯、明白。 所以我现在有点明白了，因为你知道你看这么一个东西啊，这还算简单的一个键盘啊， 是 在那种大键盘对一个新的陌生的用户， 嗯。 他第一次接触电脑拿到键盘以后， 嗯， 那种 恐慌感， 对，那种恐慌感或者不适应的感觉 是 超强烈， 对， 几乎所有东西都要学习， 对， 要专业的培训， 对， 才能学的， 对。 但是他们想做的东西一直都是用户拿下来就能用，是吧？这种东西可能不需要。 你觉得苹果真的能做到吗？这是个题外话，我觉得是做不到， 是做不到啊。 对， 只能是 巨、 嗯，只能是。那我觉得他是棒， 嗯。 就是他们往这个理想里面再推进一步， 也许， 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来电话这种，你点他这种， 嗯， 真的有可能做到， 对对， 是吧？ 对， 理解我意思吧？ 理解。 就包括甚至包括，因为它是显示屏嘛，显示屏出来这种可变的按钮的示意的这种东西，比如说那个照片的旋转， 是， 你点，嗯，确实是，就是可以不用解释知道是什么意思的。 对， 对吧？所以我看他们在研究这种动态键盘，动态键盘就是希望这些图标全都可以变。 嗯 嗯，他们可能在研究这个，甚至我觉得，也许最终他们想要什么呀？我不知道啊、 嗯。 也许他们希望这就是虚拟键盘好了。 对， 但是这就又涉及到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体验， 嗯， 以及最后他们追求比较完美的一个东西，到底选谁？ 对对对， 我是觉得他们其实是想干脆就不要的，但是不行。 对，而且对啊，真的变成动态的，嗯，哦，反正现在无法想象，暂时无法想象。 嗯、然后还有一个网上讨论比较多的，其实说的也挺多了。 嗯， 我想问问你自己的想法啊， 嗯、 就是。但是 Surface 它就把电脑变成可触控的，屏幕也可触控， 嗯、 是吧、 嗯？ 然后苹果的人讲就说他们不会做的。 嗯 嗯，这个我有个新的想法，就是什么呢？ 嗯，嗯 我觉得苹果绝对不会做。然后， 嗯， 其实特简单， 嗯、 理由特简单、 嗯。 但他们说的，比如他们自己去其实做过，根本就 对， 但出来就体验实在是太糟糕了。 嗯， 所以不会做。 嗯， 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 嗯， 就是可能。不是针对市场或者消费者说的这个原因， 嗯、 而是我们、 嗯， 比如说我们要开发这个东西的时候， 对 一个原因，我觉得特别简单。 嗯、 你想想啊， 嗯， 首先我要触控这个屏幕，对吧？ 对， 怎么才能体验好？ 嗯， 有硬件不够，要有软件， 嗯、 对吧？ 嗯， 软件才能充分好，因为现在所有的设计，比如按钮啊、菜单啊， 对， 很小，都是给鼠标用的， 没错。 所以，那我要获得好的体验，我就要把软件全改了， 对， 改了之后让你触控方便， 对。 那改了之后是什么？那不就是 iOS 吗？ 对，对， 对不对？ 对。 那如果这个推下去，那难道 macOS 要变成 iOS 吗？ 但是完全不是完全有可能。那有没有可能换一个思路，就是说，这种它还是继续保持？ 啊，那不就是 iPad Pro 加上一个键盘吗？ 对啊，就是这样啊，不可以吗？所以他就是用 iPad Pro 加一个键盘。 对啊，所以他已经做了，他、就是、 所以他没有必要去做这个。 对，我他 Mac 的不会这么改的， 明白了， 对吧？ 有道理， 他 Mac 的话绝对不会说， 对， 是完全不可能啊。 对， 他不是说，也许微软啊， 嗯， 包括 Win10， 它 整个系统都是为触摸有优化的， 嗯， 它其实整个系统重新打造的。 对对对， 那 iOS 有了 ，MacOS。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 对，对， 所以我觉得说破大天去他都不会做的。 对， 嗯，这个 是这个是合理的， 这是一个站在我们开发角度上来说， 对， 绝对不可能做的事情。 对， 整个系统全改一遍，那个没法弄。 对，而且已经有改好的在那 了， 对、 啊、对、啊，改完不还是那样子吗？ 是， 嗯。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 嗯， 就是我在想。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嗯，为什么好多用户，其实包括专业的人士啊， 嗯、 还会期待手机或电脑每年有革命性的升级呢？ 为什么不能期待呢？我觉得人都有这种想法吧，就觉得来个新鲜的给我 啊，嗯，新鲜的， 对， 那新鲜的、就是， 就是因为我自己想不出来， 你也不知道是吧？ 所以我才期待着你给我一个。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你们家的微波炉， 嗯， 你会期待它 革命性 有革命性升级吗？ 不期待，因为我用的不多，我觉得 那不多。那是你家什么会多呢？假如电视， 电视如果能有革命性的话，我觉得肯定还挺好的。 那你就我说更多人啊， 嗯， 包括你自己也算了吧。比如说你去买电视， 嗯， 你会期待它经常有革命升级吗？ 当然不会， 不会， 不会， 就是有好的，但你会买，但你其实不会主动期待。 我不会期待它，因可能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可能在于你对它的预期，就是你觉得它不太可能会革命性的变化。 嗯， 但手机呢，恰恰这些年来， 嗯、 经常在你本来没有期待它革命性的时候， 嗯、 它 有了，是吧？ 革命，而且革得还挺快。 啊、 嗯，所以你现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大家出于惯性对它建立了这种期待，就是觉得好像手机就是可以经常革命的、嗯、所以我就期待你下一次再发新的时候是革命的、 嗯、 但是如果你的电视近些年来它也发生过三四次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嗯、我觉得你也会建立这种期待。 OK， 那电脑呢？就 电脑好像就是因就是同样刚才的理由嘛、 嗯、 就是你没有对它建立起那种期待， 就是因为过去可能十年二十年 都没太大的 变化。 对对对 对啊，所以说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苹果出这新一代的产品，我觉得是超出我的预期的。 你觉得是革命性的？ 就是至少比我们原来觉得它只是出一个新电脑而已， 是 其实要进步好多的。 嗯， 就、 okay、 就包括 Touch ID， 包括但 是 Touch ID 也好多人都有了嘛， 是 都尤其是 Touch Bar， 包括黄色玉屏幕， 嗯， 甚至我都觉得其实是进步是蛮大的。 嗯 嗯，但是手机接下来我觉得会和电脑一样。 就是也进入一个可能长时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阶段。 就是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我的6 Plus 用着没有任何问题、 嗯、 挺多，就是屏幕没有什么你 False Touch、 嗯、 但是你可能有的也不常用， 是 吧？ 是， 嗯，其他该有的也都有，速度电脑你看速度也没有太大提升， 嗯， 大家也都反正就那样了。 嗯， 我不知道 Windows 怎么样，我好多年也都不用了嘛。 嗯， 但是我感觉就是好像和十年前的电脑没什么区别。 是， 嗯，我觉得手机接下来可能也是这种状态，但是你花在手机上时间一样还是很多。 嗯，但是如果就是放开想的话，就是不考虑太多这个实现的可能性，我觉得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啊，比如说充电这件事儿，我一直期待它能那个无线充电。 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个特别简单， 不管电脑还是手机都很期待，对吧？ 这基本上就是，比如说这一块行业的这个难关， 一旦被打破， 就大家全都能跟进，对对对， 全换，因为打不破，那大家都 谁都没有， 没办法， 对对， 几乎是没办法， 对，包括如果手机的屏幕能够动态的增大，假设。 动态增大， 就假设它是一个随便想， 嗯、 就是个折叠的， 嗯、 对吧、 嗯？ 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你用这三分之一的屏幕， 嗯、 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展开成一个三倍甚至四倍大小的一个屏幕， 嗯、 对吧、 嗯？ 对，就这种感觉，那就很赞了。 对，这可能需要过好多年，我觉得。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就是还是有一些可供革命性的点存在的， 嗯、 但有些东西可能已经你再怎么想。你普通人就想不到一些点已经是让你会感觉到彻头彻尾的变化。 手机有可能最后就变成了可穿戴设备，我觉得可能不能直接比，这是两类东西，就像手表一样 是吧 嗯，但是就看技术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对， 嗯，电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算有你说那些东西，它形态可能也不会变得太大， 是， 就是需求就是这样的嘛。 对， 除非有那种什么投影仪啊， 嗯， 那种或者是投影出来的键盘啊，其实现在就有，你知道吗？ 好像很早就有概念产品吧，就是真正的成熟的有吗？ 有，我知道是有能用的， 嗯， 但是就是识别效率其实不好， 嗯、而且手感应该很糟糕的。 它不是手感，它就是它投个影、 嗯、 投在这。桌上， 对对，所以你手感肯定，你敲桌子手感肯定很差嘛。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么大，但是准确率很差， 对， 识别率很差， 意义不大。我觉得还不如触屏呢，可能。 对 对吧？不如在触屏上输入。 嗯、 差不多了吧？ 嗯、 我觉得今天这个长度应该再剪一剪，应该也还挺长的。 对，有点长。 对，那个 好几个小时。 最后一个点哈，也不算点，就是随便说。Apple Watch 对我来说已经废了。我已经连续很久没有戴它了， 是吧？ 我经历了几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是，我戴着它，但是已经不连，就是不连手机了。 嗯， 对，就是每天它上面都是红的。 嗯， 但是对我来说呢，我感觉没有任何影响。 嗯， 对。之后第二个阶段就是偶尔戴吧，应该是、 嗯、 或者说不解锁了、 嗯。 对，因为不解锁对我来说基本上也是 OK 的。后来它自动解锁。 你戴别的表吗？ 我会戴。 会戴是吗？ 对，就是如果是。我现在不戴是因为冬天衣服太难受、 嗯嗯。 我夏天的话我会戴，比如说我戴我原来这个戴了很多年的这个表、 嗯。 我觉得挺爽的，因为我不用考虑充电的事儿。我不用再带一个充电器。 对。就对我自己来说 ,Apple Watch 就是 持续戴的。 就是一块表。 你也是吧，你会连手机对吧？ 我会连。 嗯， 但是就我也没起，就是是这样的啊。首先我就给它当成一块表用了。 嗯。 我要看时间它就很准对吧。 但是它比一块普通的表麻烦很多啊！ 你说的麻烦，比如充电， 充电 吗？充电对我来说，不算麻烦，因为每天晚上，我每天晚上我可能就摘下来放在床头柜上， 嗯， 充电器就在那直接充上， 嗯， 几乎没忘过。 我会有这样，对，就比如说像你说的，可能我有的时候我忘了，我没做到像你那样， 嗯， 之后呢，当我今天想戴的时候，我发现它只剩10%了、 嗯， 我就很尴尬，对吧？这时候我就戴不了、 嗯， 那我就没法持续的用 了。我就是每天都放在。那充电， 嗯，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还不算麻烦事儿。然后 之后，如果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周末要回西安， 嗯、 或者要出门、 嗯、 几天，这种情况下就最尴尬。 嗯， 我得带着它，我得带着那个充电器。 对对对对， 特别操蛋。 新出的据说，他们说新出那个3.1的系统以后， 嗯， 新的出的那二代和一代能撑2-3天，3天可能是。 三天还行，对，如果它能稳定的保证三天、 嗯，但是我自己我会发现，我有点忘了啊，比如说我用了一天，晚上到家要充电的时候，我发现它还有60%的电。 我也是这样， 是啊， 但是那你就得充啊，你不充第二天就比较。 第二天是够用一天的， 对， 但是对我来说还是充电本身不算是一个麻烦事儿。 嗯，如果你特别稳定的这种。就是规律当然是可以的、 嗯、对，然后对我来说有用的是什么呢？因为我手机总是静音的状态、 嗯、 我也不震动， 嗯， 就是来电话、 啊、 以前 电话或者是 电话 它 提醒 之类的， 对，其他通知大多都是关了、 啊、 微信什么的我全关了，就是电话直接就震，还挺方便的， 对，这个是比较好， 对， 我以前也是觉得这个很方便、 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会有时候会爬山什么的嘛、 嗯、 就把它那个运动记录打开， 嗯， 哎，特别有用。 对 对，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专门运动的人，还是很有用的。 不错， 对。 对， 但是日常用那就是电话和时间。 对， 换个表盘。 对。 对， 别的没有。 对，反正对我来说有点费，稍微。 嗯， 就如果是一块更好的传统的那种表的话，我肯定会更希望戴那个表。 嗯，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你看， 嗯， 比如说我这是钢面的， 嗯， 我觉得它挺好看的。 对对对，我知道。 如果是那种， 对，我那个是黑的那个， 黑的铝的， 其实挺丑的，对， 挺丑，我也不愿意戴。 对， 就是。 对， 那当成一个表啊，也还挺好看 啊。是， 那我就愿意戴。